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42集波潮。戚卓英在刹那间心思飞转，他掂量着左右两侧的轻重，必须在这场博弈里找到最适合启动的盟友，这一局输赢对启东而言同样重要，他甚至决定着戚竹英以后能在兵马大帅的位置上待多久。戚竹英拿定主意， 臣还没有跟兵部及户部诸位大人详谈，对其他地方的粮仓储备不了解，但是启东去年四郡收成尚可，如果出兵跟其他粮仓凑一凑，勉强能够支撑两个月。 你是做将军的，自然比哀家明白，想要继续深入大漠，单是行军就要个把月。 太后轻声细语， 如今已是三月，耽误了四郡春耕，两月以后若是没有回来，接着要耽误七月秋收。朱英，哀家绝非不愿出兵，而是不能出兵。 戚朱英似是被难住了，明礼堂内再次陷入寂静。太后缓身站起来，脸刃看着堂内诸臣，苦口婆心地说， 倘若大周仓廪充实，这场仗即便竹英不求，哀家也要打，可是朝廷此刻囊中羞涩，实在是无能为力，况且民以食为天，打这一场三地百姓都要饿肚子，那不是轻重倒置了吗？伯然，你在年初看过户部呈报，也对各地的情况了如指掌。 戚竹英在堂内，朝臣们哪能直言反驳？太后这样气定神闲，逼着他们自己提八成，孔丘捏着自己的折子站在边上，没什么表情。约莫半晌，孔丘说， 启东动兵不是小事，原本也该有个具体的章程，大帅新入都，既然还没有跟内阁详谈，不如就等今夜咱们谈完以后再做决定。 孔丘这是缓兵之计，既没有沿着太后的意思走，也没有替薛修卓做决定。两翠山整理的账簿他有誊抄，现在压在手里却拿不掉丹城，实在可惜。散时众人依次出明礼堂，封权在前头给李建廷披长衣，李建廷慢了几步等着孔丘出来。孔丘抬臂为李建廷引路，带着楚军下街，走在那空旷的场上。 今日殿下直言不讳，整合各地粮仓的提议确实是个办法。 李建廷稍微抿了唇，又转而一笑，对孔丘说， 年初元府与我谈过些许，我自然不敢忘，只是此刻看来，想要凑齐军粮确实太难了。 天已经亮了，地上的水洼倒映着碧琼，飞檐掩着最后那点明光。李建廷走了几步， 那位崇祯大人很是了得，听闻他心算既快又准，账目过眼绝不出错。既然丹城田税案暂时延缓，元府何不请他算一算各地余粮，三地不够还有八成，大家齐心协力。 孔丘苦笑道， 如今军粮征调要从绝西走，正苦于如何向八成开口借粮。 孔丘突然停下话语，侧头认真地看着李建廷。李建廷说的是让内阁算，没有说让内阁查，这一字之差的意思却千差万别。前者不管太后肯不肯，内阁都可以让梁崔山去算八成余粮，因为丹城账有问题，潘岭还关着呢，户部现在理当重算八成余粮，这是户部本职，没错的。李建廷眉间的花钿红艳，却没有夺走楚军的神采，他像是随口一提，对孔丘的注视还有些无措。戚竹英出了宫门，就看见薛修卓站在不远处，他把肩头的长衣拉掉，扔给了过来迎接的戚伟，对薛修卓指了前方，示意边走边说， 我适才听陈尚书说，这次的军饷是你给的，多谢了。 齐竹英的谢自然没这么简单。薛秀卓听出意思，跟着齐竹英走了段路。 大帅用兵亲属部是为牵制阿木尔，北边的战事吃紧，这仗该打。 齐竹英避开自己已有军粮的事情，而是说， 我入都前听说此次军粮要从绝西征调，江青山不答应吧？你们也有难处。 去都的清晨没有那么冷了，街道间的商贩忙碌起来，他们都穿着官服，左右无人胆敢近身，寻常百姓都避退三尺。待到他们走过去，又望着戚竹音交头接耳。那传闻中风影烈野的戚竹音仅仅是高挑而已，他既不孔武有力，也不雄壮威武，但他就是有份从容，受得起这些窥探和揣摩。 但你说的没错，这仗该打。 戚竹音坠着的五珠随风摇曳，他鬓边的发微乱，伏在侧颊。他接着说， 离北是反了，可离北铁骑仍然是去都东北方的铁壁。离北王战死，今年的交战地迟迟不见捷报，打得确实辛苦。你们在去都离得远，对边沙十二部是一知半解，光靠几封军报也描绘不出阿穆尔的雄心壮志。不要总是觉得他们真的进不来。 去都是天子之都，大周百年繁华尽歇在此。他跟风尘仆仆的边陲不同，至今没有挨过刀子。中伯兵败只过去了七年，但在去都已经找不到当时的惶恐。这里对边沙骑兵的恐惧早就褪色了。 阿穆尔已经统领了六部，在格达勒仿照大周的军屯。启东今年再不出兵，去都也无法再置身事外。我直说了，我的兵跑不过边沙骑兵。如果离北沦陷，落霞城支撑不住，那就算边沙骑兵屠尽了去都，我也赶不过来。 风微微加大，戚竹英站定，转身看着薛修卓。他背后是巍峨朱墙，那层叠的飞檐直飙晴空，头顶连云都没有。去都就这般赤裸裸地暴露在晨光里。 我必须出兵。 戚竹英眼睛里没有雀跃。启东很少参与去都政事，戚时雨很聪明，不论是处理启东跟李北的关系，还是维持启东和世家的友好，他都能找到最恰当的战队时间。但是戚竹英不行，他没有戚时雨那样的耐心，他宁肯冒着被去都革职查办的危险攻打亲属部，就是因为他清楚战局远比政局更加紧迫。太后逼迫薛修卓就范的局很高明，但他还逼迫戚竹英跟费氏成亲，这表明他不会给戚竹英任何爵位，甚至露出想要分化戚竹英手里兵权的苗头。或许确实有人比戚竹英更能打，然而此刻在这个关乎南北战场的时刻，戚竹英不会把启动兵权交给除他以外的任何人。既然太后已经有了挪动他的想法，那他也绝不会坐以待毙。 只要我临走前出兵的折子能批红，兵部的调令能下达。 戚竹英忽地笑， 卡着你的军粮就不难办，我不会强征绝西的粮食。 薛修卓拨开飞来的柳枝， 成交。 殿内的熏香有些重，花香衣闻久了起腻。刘香姑姑赶紧让人把窗都打开，扶着花香衣坐到临窗的榻上，殷切道： 哎呦，三小姐才走半年，奴婢看着瘦了许多，那启东挨着黄沙，苦了三小姐。 花香衣攥着帕子， 姑姑才是瘦了。 她转眸看见里间的小佛堂，刘香姑姑说： 太后挂念三小姐，每日都在菩萨面前为三小姐求福，上回夜里着了凉就想见三小姐，药吃着也没用，只让奴婢点着灯给念三小姐来的信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